的彩云哟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。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？月亮下面轻轻地飘着我的偏情，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灿烂的黎明。寒冷的冬天哟，也早已过去，愿春色铺满你的心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。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我